道之行，敬请关注。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大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拨拨棒儿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老舍读书会的会员左阳，今年12岁，在读6年级。今天我为大家介绍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呼啸山庄》。这本书吸引我的一点是，里面的人物具有丰富的性格和品质，既有冷漠刻薄的嘴脸，也有感动人心的故事。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一段书中的故事。不能否认，凯瑟琳确实有些怪脾气。以前我从没见过她像她这样的孩子，她一天里会不止50次惹得我们一个个失去耐心。从他下楼的那一刻起，直到上床睡觉，总是在淘气，搞得我们没有一分钟安宁。他的情绪始终那么高涨，他的舌头一直动个不停，唱呀笑呀，谁要是不陪着和他一起唱笑，他就跟谁纠缠。他真是一个又野又淘气的小姑娘，可是在整个教区里，就属他的眼睛最漂亮，他的微笑最甜蜜，他的脚步最轻盈。再说我相信他的心眼并不坏，一旦真的把你惹哭了，他很少不陪着你哭的，迫使你不得不安静下来，回过头去安慰他。在这本书中，我明白了在学做人之前，首先要学会宽容、坚强、善良的品质，宽容别人所犯的错误，坚强着不对任何一人一事流下眼泪，若以德字为本，善良也会来到你的身边。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来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晴空依旧，光照充足，但气温受到冷空气的压制上升乏力，最高气温将停留在-20摄氏度以下，加上今天风寒效应明显，天气将变得更加寒冷。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2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长子，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啊！别挨骂了。

叮，紧念，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 好嘛，打铁呢这个。 老师一听，怎么当也出来了？ 就是啊， 广念叮，哎，叮叮叮，哎，对对，那边念去吧。简短截说，溜溜念了29天， 怎么样？ 到了这天早起来，老师没让他念， 我没让他念。 走吧，咱花园子玩会儿去， 换换脑筋。 哎，到了花园子那玩了一会儿，蹲在就地下，来，我考你一个字。 怎么在这儿也考字啊？ 老师是想这个呀，29天了，转过天就30天，一个月呀。 哎， 如果他要认识这个字呢，30两银子就到手了， 钱就到手了。 哎，来，我考你一字，这念什么？黄铜这么一瞧，哎，老师，这字，我认识， 认识他念什么呀？ 我瞧着他眼熟， 眼熟他念什么呀？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嘿，到底念什么呀？ 他不是大概你给引进过， 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 把先生给气的。呵，怎么这么笨呢？这不念丁吗？对，丁啊，我说我认识吧。 好嘛，我看先生这银子许危险了。 是危险了。老师又想了个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呀？ 第二天早晨起来，从墙上拔下一个小钉子来， 干嘛呀？ 就给黄桶搁在手里头了。 哦， 你啊，攥着这个钉子，一会儿你爸爸来，我考你一个字，就这个字。 是， 我问你念什么，你就说念钉，啊，实在想不起来的时候，我让你当手，你一看你手里有个钉子，你不就认识了吗？ 呵，这办法想得真绝啊。 行了，嘿，等了一会儿功夫，黄桶他爸爸真来了。 老头来了。 哎呀，老师，这孩子怎么样啊？ 哎，行，老爷们，您这个少爷可聪明了。 哎，您看着，过来过来，我考你一字。你看这字念什么？ 念什么呀？ 黄桶一瞧，哎，老师，这字我认识。好，认识说吧，念什么？我瞧着他眼熟。 怎么又来劲儿了？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得， 把先生给气的。 哎， 呵，你怎么这么笨呢？哎呀，你手里头是什么呀？我这铁。 铁了，白想了这办法了。 30两银子，嘿，一子也拿不到手。 那还拿得到手？都铁了吗？ 你不是说就这样吗？ 啊， 这黄桶就这样愣在这书房里头鬼混了10几年， 那可不是就是瞎胡混吗？ 哎，可是到了县郡考试的时候 啊， 他还闹个头名。 哎，我不明白了，他没有学问怎么还能头名呢？ 花钱买的。 哦，我说的呢， 买了个头名。 是啊， 过了几年会试，各地举子都要进京会试， 进京赶考。 这个吴晴呢，要进京会试。 对， 可是黄统也想进京会试。 那俩人一块儿就去了。 走不到一块儿啊。 怎么回事啊？ 你想，吴晴家里穷啊， 哎， 没钱，当了点当，找朋友凑了几两银子，背着行李卷儿是徒步进京， 走着去。 哎， 黄统呢？ 黄统啊， 啊， 骑着高头大马，两个家丁挑着银子，肥吃肥喝，一路上是阔气十足。 这不像赶考的。这个 两个人前后就到了北京，来到了考场。 那个考场在什么地方？ 就在现在这个崇文门里炮子河那个地方。 哦，就在那儿。 我小时候还看见过呢。 那难怪了， 门口有3座汉白玉石头牌坊。左边写着明君取士，右边写着为国求贤，当中是榜求俊逸。 哦， 考场有3道门。 嗯， 分龙门、内龙门、三龙门。